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先前推出了介绍经过改建的平壤国际机场航空站大楼和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的一种单面邮票和一种小型章。平壤国际机场航空站大楼和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是去年经过改建，成为劳动党时代纪念碑式创造物的。此外还发行了四种单面邮票，各面邮票分别会有蝎尾伯劳、红腹灰雀等分布并栖息在我国和一些国家的鸟。